委委的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25周年，和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5周年。柬埔寨代表团和尼日利亚人士分别在23号和24号访问我国大使馆，表示祝贺。以会长科夫查伊为团长的柬埔寨王家军足球协会代表团成员和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主席奥尔哈桑曼门穆罕默德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以及两位伟大领袖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献花篮和花手表示了敬意。